相，传接连坐，国事平稳，但比君若用火攻，难以回避，丞相不可不防。 哎呀， 丞相，众德之言甚是，丞相为何笑他呢？ 众德此言，虽有原理，却还有见识不到之处啊！ 臣见得， 岂不知凡用火攻者，必必锋利。方今时之隆冬，只有西北风，也有东南风。我军现居西北之上，敌军皆在东南。若用火攻，乃烧他自己之兵，如何惧哉？ 臣将当夜我的之不及。 年，无耻此说破黄金，知东者秦吕布灭袁绍，生于塞北，直逼辽东，纵横天下。不，鸿鹄之志也。今对此将军感慨万端，吾当作歌，汝等何止？ 是本督按了去。老将军督大 刀从，滚滚长江水，英雄 thank you。 里间，薛一个单身老哥马哥，我是欢，我马着长了江当皮鞭，亲手数着的绿瓶船，东我风起到潭川，英雄我不把上场多些遍，烈火我火中英雄难，我奔着大的八十三门灰飞烟灭火中间，说是去梦了一共我跳过天的奔返一秒，叹息 照在长江，除了诸葛不知臣，那里兵的当不的臣，胡将要斩文官，要想如此行，到江下时是难得忘。那秦国之不良，不长江从军不朝工作，商量那朝梦的甚是教子所听得到，从火宫到东宫急坏了，走廊磨了停了，下十里东宫比得掉，南平山是坦坦舒塔回岗，从此后三分林红土淡瓦， thank you. 臣等，命臣此机会回望下客，调用兵粮，在狱中取食，那是挺中郎啊，中郎。 Thank you. 台中天落来好不惨然，在中原领人马那是三元，十几万扫江东，再下艰难，臣请见那只马，我喜笑问问天， 红天发亮问马旦， 哎，小知小。我不懂是枉然，此次拜虎真火把你我决定，那个早归去而朋友今天大限不被此去白烟，文官， 哎， 要来到什么地方？ 还是华容小道。 华容小道， 就是。 看看什么旗为号？ 遵命。 听听陈调，乃是官字旗号不？ 官字旗号，啪！ 丞相又为何发笑？ 文员，你哪里知道西林云长对我言道，许我三次不辞，今日待我向前苦苦哀告于他，倘若释放我们，也未可知。 如此说来，不要我们杀了， 你们不用杀了； 不要我们斩了， 你们别提别提吧。啊啊 Thank you. 你我乃九域之交，我的官差儿子，你别动了，你也动不了啊。 Thank you.